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博湖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7:3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湖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以及主播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一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同样呢也可以这个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到我们这场盛大的演出是什么样子。 盛大的演出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也可以跟我们刷播小礼物。 对，这个樊雪也是好久都没有见到了，是吧？ 这波大佐哥见我，哎呀，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啊！ 可算不生病了。 这个因为之前樊雪的身体一直不大好，所以也就一直没到咱们节目中来。你不知道啊，你这个没上节目这段时间有多少小粉丝每天在节目里边一上就问樊雪哪儿去了？ 真的吗？ 樊雪呢？ 真的吗？ 哎呀妈呀，樊雪呢？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我来之前其实还在想，我说会不会大家说不行，我要看那个，给我换，没见过这个。 怎么可能啊？就我说的是真的啊！就包括这个每天这个值班的人都在问，哎，大佐今儿又来了，你担当是樊雪吗？不是，然后就一脸嫌弃的走开了。 这不铁打的大佐，流水的女主播吗？谢谢大家的厚爱，我回来了。 对，今天樊雪回来了，不仅她回来了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如果大家在花椒直播上看到了我们的主题的话，我们今儿的主题也是挺霸气的， 挺硬气， 挺硬的，我感觉非典型的东北大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有请我们的东北大哥嘉兴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嘉兴啊，我是来自黑龙江的啊，一个非常地道的东北人啊。 嗯，没了， 就是东北人豪爽嘛，都是简单的东北人。 简单的 东北人， 听着我是贼拉得劲啊！ 那你看你这碰着老乡了，知道那这得特别舒服，你知道吧？这个花椒直播上这个红鲤鱼爱吃驴，你看看樊雪哪去了？樊雪可算来了，樊雪可算回来了啊！ 谢谢，哎， 看看 谢谢大家好， 你看我说的这不是假的，是真实的，大家都特别希望樊雪回到我们节目。当然啊，这个今天主要推出的是这位东北大哥， 对， 刚刚这位这个嘉兴呢是用特别简单的方式这个介绍了一下自己，其实在收听我们节目呢以及收看我们节目的众多好朋友当中，我觉得他们应该更想详细的了解一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性格呀，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说出于什么目的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交代一下。 动机嘛，非常的单纯嘛，对， 是什么？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也是像为我们这种人服务的，对吧？像我们这种单身狗， 单身狗， 对吧？ 从来就没服务过， 动机说的非常明确。 我这么一个主持人都没有过， 是男嘉宾不够优秀吗？ 没有，不是开玩笑的， 是因为我们男主播太帅， 没 抢过了我们男嘉宾的风头。 哎呀， 你定是没好利索是吧？ 我这不，咱俩的友情不建立在互相吹捧的基础上吗？你这夸了我半天了。 很强。那其他的呢，嘉兴，就是自己的性格呀、性格特点什么之类的。 兴趣啊什么的。 其实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吧，比较喜欢健身举铁，也喜欢慢跑。但是呢，也是因为东北人的特点啊，就是体格都比较壮实。并且呢吃点啥喝凉水都长肉啊，所以说运动对我们来说呢可能是没有那么有效。 所以嘉兴，你是 strong 呢还是虚胖呢？ 就是当然是非常的壮了， 这样就是有没有肌肉这种东西， 有一点了 啊， 对， 只是人家把这个八块腹肌变成融合成一块腹肌的啦，你干嘛要这么直托人家要害，真是的。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嘉兴说自己是个非典型的东北大哥，就是你认为的东北大哥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其实呢大家也对这个东北人其实是有一些误解的。 对， 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打开这个百度搜索，一搜索东北人就会出现东北人打福建人，东北人打广西人。 不是，第一条那个福建人不是这个，是东北人打哪儿哪儿哪儿人，东北人打哪儿哪儿人，然后到福建人的是东北人跟福建人玩成语接龙。 对，哎， 说的是这个。 那这个其实呢，我今天要给这个东北人正一下名啊。 我觉得 其实东北人不是那么太好打架的，其实，但是也不包括有一些小群体。 但咱们不有 说到这个， 就说哎，能动手咱就别吵吵。 当然话是这么说啊，但是东北人嘛，在座俩老东北大老爷们儿，对吧？这个我是辽宁人。然后嘉兴是黑龙江人，他比我要更偏北一点。 对，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会对这个东北人好打架这事儿就感觉，你说一就像刚刚嘉兴说的，在百度上一搜东北人，啊，打谁，当然这个不仅仅是东北人，你就是说这个人类现在你哪儿不打架，哪儿不打仗，哪儿没有战争，他就是那么一小撮人在那中间捣乱，绝大部分东北人还是好人。 对。但东北人真的是很豪爽，我所认识的身边东北汉子啊，或者是东北姑娘，都特别豪爽，就跟我们山东人一样实在，就可以交朋友的这种。大家如果喜欢我们东北人和山东人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对， 所以，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就是东北人其实也是山东人迁过去的， 哎，对， 闯关东迁过去的， 怪不得呢。 东北人， 我们都优秀， 实在，又豪爽。 哎， 对， 那为什么嘉兴说自己是非典型的呢？ 对啊，因为大家固有印象是一个非常霸气的东北人，东北人仿佛被贴上了这个一个符号吧，标签。 对， 但是我的性格呢，其实和东北人有一点差距，是我的性格呢有一点偏南。 南？ 南方的 南方的南， 对， 偏南方的， 没有那么 就比较 太冲动吧。 南方姑娘那个南吗？ 对对对，那种温柔的 啊， 对，比较偏温柔的。其实我给我自己有这样一个定位， 是慢热吗？ 对啊，有一点慢热，比较腼腆，有一点内向。对，其实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近来也有些改变了，因为不像东北人不好，就不太容易解决事儿啊。 解决什么事情？ 解决什么事情？ 有点害怕， 突然感觉有点害怕呢。 听着，我想撸袖子呢，怎么的？ 不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嗯。最近遇到什么事情了呢？ 什么事儿啊？就是 可以大大方方的给讲出来就 OK 了。 对。 嗯，要爆我自己狠料吗？ 嗯，可以的， 可以的。最就喜欢听料。 我们节目就是一个自黑互黑，挖坑往里跳的一个节目。 不挖这个坑不让你走呢，还。 对，我今天也是特别准备了一个大坑，然后我自己跳进来啊。 可以的， 就是， 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嗯，这是一个尘封了4年的一个秘密啊，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嘛，高二的时候。那时候呢，其实流行一款游戏叫做《英雄联盟》， 现在也挺流行的。 嗯，对，那时候的可以说是一个痴迷的程度。 嗯， 那就在晚上到这个晚自习的时间，其实有一个良好时间的自由时间。 嗯， 可以去吃饭，也可以去玩。那这时候呢，就是很多喜欢玩游戏的男生就会去黑网吧里，大家一起开黑啊，一起团战啊。但是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对吧？天有不测风云，终于碰到了这个教导主任。 在网吧里面碰上自己学校的教导主任？ 没有，网吧外面。 在网吧外面？ 对，查封记， 就专门来抓你们。 对对对对对，这还了得啊？对啊，这么我这么一个听话这么稳重的一个好孩子，对啊，这要被发现了，那腿不得打折啊，对吧？ 嗯， 但是呢，就是也体现了东北人一个特性，那就是虎。 虎 虎就是莽撞，就是办事不走脑的。 嗯 啊，所以说当时呢，这个网吧是个二楼。 嗯， 明白吧？二楼其实也不太高，就是当时胆儿挺大的。 嗯， 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啊，后来瓦也没全。 破釜沉舟了吗？是， 对，玉当然碎了。这个玉呢，就是脚。就是稍微摔了一下， 就是咱直接从网吧二楼跳下去了，是吗？ 挨站趴了，别人没站趴，我自己 又炸不挨炸不， 就是为了不让教导主任。 这二楼得多高啊？ 二楼 六米， 其实还行， 二 楼 六米 那是三楼， 我就 是 你就见不到 六米，你现在就见不到嘉兴了，就是为了躲避教导主任的追捕，然后直接当时一鲁莽一拍脑门，脑门一热，直接从网吧二楼跳下去了。 对， 那我问问嘉兴，现在还玩游戏吗？ 现在也玩，也是没就是没有记性吧。 啊， 好在就是现在宿舍也变成三楼，也不敢跳了。 那就是现在再去网吧的时候，假如说不是那种底垫的，就是底商的那种网吧，是在往上二楼、三楼或更高楼层一点的， 心里啪啪的。 当你发现有这个警察来查这个未成年人来上网的时候，心里边还会有那种小的这个比较激动的感觉吗？ 嗯， 有啊，因为今年已经可以随便去上网了，我也可以去举报他们了。就落井下石的感觉， 从一个当年害怕被抓的人，现在开始这个，哎，当然也是啊，这个未成年人上网这个问题，从我们小时候就一直在说不许去三厅一社。你们知道什么叫三厅一社吗？ 不知道游戏厅， 开玩的 游戏厅 完了， 还有什么？ 这真的是暴露年龄系列了。三厅一社， 走进科学吗？ 这叫游戏厅、录像厅、台球厅。 录像厅，不好意思，就是 录像厅就是当年的电影院。 啊，就是我们这个年纪没有见过。 我晓得啦，好吧，我晓得啦，你不要再给我讲这个问题了。 我们这个年纪没有见过，就听说那么一点点。 就是，从小的时候，那阵网吧还不是那么普及呢，那个是大家都去游戏厅玩那个街机。 嗯， 街机游戏摇杆那个 手柄 玩过玩过， 对对对，都玩那个。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然后慢慢的网吧开始试兴了，大家就是说那个千万不要让未成年人去网吧。然后每次去网吧的时候，这个门口都会贴出未成年人禁入内，但是有那种黑网吧的老板就是为了挣钱就往里边送。当然啊，在这个节目里边，咱们这个故事归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曾经的我们身上，还是要提醒我们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啊，假如你是未成年人的话，还是自己喜欢玩游戏，在家里玩一样。 对。对，这个玩游戏也不算是个坏事儿，但是玩的时候啊，且行且小心，这可是拿命在玩啊。 嗯，对，这个绿驴爱是驴说，这个刚刚他说他以为你把教导主任打了， 还是打不过，当时还小， 一撸袖子一个劲儿上就 干。你看看这个还是这个有人对东北人的一大不能说偏见吧，刻板印象已经刻在那儿了。就是当我们东北人说一件什么事儿，就是说到很气愤呐、啊，或者是说这件事儿对自己不太有利的时候，大家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我们会用武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最开始想的想法是我要跟你好好谈，对吧？ 一张嘴你瞅啥，瞅你咋地。 但是你说这东北话就我也没有办法，对不对？这个我之前有这个一个朋友一个老师去东北玩啊，这个当时那山西那朋友那哥们儿打车在沈阳打车，然后那个沈阳那出车司机，反正出租车司机大家都知道，这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因为堵车吧，自己心情不大好，然后说话就比较猛，对，说话比较冲、这个不仅仅在东北，在哪儿反正我打车都是这样的。 对， 可是他那天正巧赶上一个说话特冲的东北司机，嘎去上车 去哪儿 啊，咋的了，就是给他的感觉就像要打他似的，然后 害怕， 对，他就特别 的 害怕，就从那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去东北了。 这也是大家对东北人的一个普遍的印象，但这个印象不太好，就可能跟我们说话习惯有关系，不一定是我们心里真怎么想，可能跟我们语言习惯，就跟我们山东话一张嘴咧咕叽的， 一张嘴咧咕叽的是什么意思？ 吃饭了啊，吃饭了啊，吃 饭了 啊，吃了，嗯，俺吃了，就是我妈就说把嘴给我张开，你学什么的呀？ 可以。那嘉兴从东北来到北京，从黑龙江来到北京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有两年了吧。 那在这两年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感觉这个东北跟北京的最大的差距，列举一点，最大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那就是节奏， 生活节奏太快了，是吧？ 对啊， 从 哪儿体现的呢？ 就是、对， 一是就是因为北，黑龙江嘛，东北比较靠北，所以它一天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就到了冬天 啊。从这个 地理， 从地理上的角度来讲，这个时间比较紧凑， 对，比较紧凑，所以说。白天的时间比较短，那么一些商场也是比较早的就会关门， 关门比较早， 对，不像北京就是到12点、或者说，24小时那种营业方式。所以说，东北人的一般像冬天了，到4点多钟就开始黑天了。 嗯， 对，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对，所以说这个节奏是比较又慢又短这么的一个节奏，短促的一个节奏。 北京人就是一天都在忙的那种生活， 对对对， 是吗？ 从早上睁开眼就忙到后半夜，就这种恨不得这种感觉。 而且北京是一个不夜城啊， 对，基本上没有这个。 对，你凌晨2点出门也跟东北的那种。 凌晨2点出门，有人正要出门去玩呢。 对，你正准备回家的时候，人刚出门呢。 对，反正其实这么说倒也确实是啊。其实 说的我有点心酸。 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在东北的生活跟在北京的生活有多大差距。反正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更累了，在家的时候， 是吧， 在东北生活的时候感觉哪儿都认识，出门开车也好打车也好，不一会儿就到了，也 心里都有底气， 对，心里面也有底儿。然后来到北京之后，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哎呀，都说这北京地铁好，人多是吧，说北京地铁这个看人嘛。这个第一次坐地铁，我的天，从这个高碑店站，大家可以去脑补一下啊，这个高碑店站的时候，我就寻思我先下去一趟，因为人太多了， 先说早高峰时候还是晚高峰时候？ 应该是晚高峰。那个是第一次来北京，是十一点之后，我现在还记着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十一点之后，在这个一号线转这个 晚上十一点之后，我的天！ 就那时候一号线还开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号线还开着。然后晚上等车回家嘛，然后就是。过去一趟，我看人太多了，根本挤不上去。我说爸，咱等等吧，等下一趟。又过去一趟，我说人挤太多了。我说爸，咱等等，咱等下一趟。一共过去了四趟车，我们俩愣是没上去车。这是我在北京给我留下的第一大印象。然后从那之后，我每次坐地铁的时候，我的心里边都有一种紧张感和压迫感。 听着就挺吓人的。那后来不还是生活所迫吗？不还是得坐地铁吗？ 没有，后来因为生活所迫，再加上不想坐地铁，我就买了一小摩托。 这人家说就是在北京，很多人没就是有漂泊感，就没有安定感，是不是嘉兴也这样？就觉得心里茫茫的、乱乱的，总是在那个做一些事情，好像一直没有像家的安逸那种。其实。 你不是在问他问题吗？你为什么自己问完之后，然后自己其实？ 因为我心里非常的有感触。 我发现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你每次这个在问嘉宾问题的时候，其实不压根就不盼着嘉宾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问完这个问题之后，我跟你们讲， 我非常的着急、啊。 樊雪姐姐很有感触、啊， 对， 来吧， 樊 雪姐姐，说出你的故事。 就是这个事情啊，其实是因为没钱，为什么呢？我们在家觉得心里痛快，是因为你有家、你有住的地方、但是在北京你看居无定所的，要么回学校宿舍、要么自己租个房子、它不是你自个儿家呀、所以说钱虽然买不来快乐，但是钱可能能买来安逸和自由。 那不还是快乐吗？ 好像是这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再有一点钱买个家的话，哇，说的好像北京房子很便宜啊。 这是好像说的跟吹气儿一样、今儿晚上说完，明天就能买一个，是吧？ 对，就是哎呦，好心酸啊，这个话题。 其实刚刚樊雪这段话呀，他这。嬉笑中带着真实，真实中还带着快乐跟感动。 我明明是苦涩， 快乐当中，快乐当中还带着苦涩以及 心酸， 太酸了， 一脸心酸， 真的太酸了。这个， 那这个来北京也生活这么久了，有没有把自己的东北话忘掉呢？ 东北话那是 作为东北语言文化传播者 十几年的东西了，那能忘吗？ 那有没有改变过身边的一些就说着其他地方方言的人？就是网上不是有一段子吗？是100人里边只要有一个东北人的话，其他99个人都会说东北话。有没有这样的实力改变了你身边的一些？ 有两个室友， 他们是哪个人？ 一个河北人，一个河南人，一个黑龙江人。现在是3个黑龙江人，所以说不说，表明他们是不看他们户口，就不知道以为是哪儿人，啊，都以为是东北。 我们宿舍也是，当时6个人，2个东北姑娘，后来带的我们全宿舍都说东北话。 你不是山东姑娘吗？ 啊，对呀、啊，就除了我呢。 哎，你不是在这个上节目之前还准备了一段东北话的歌吗？ 啊，这不我一直在偷偷的看我的歌词呢。 那快来，这个趁节目还没结束，还剩2分钟，留 给 我们樊雪这个， 我就 展示一下自己的东北话、啊。 我今天想听我们家先给我们读个诗歌呢，我就说一小段啊。 来， 这我主要是我都编动作了。 来，一杯走。 老雪花当水喝，青春献给小酒桌，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睡。我很尴尬，你们俩也不给我个掌声什么的。哎，谢谢大家， 掌声、 哎、 啊， 这最后一分钟让我们家先给我们来一段开心童谣吧。 对，今天呢、 我来 作为一个东北人来一个东北话版的再别康桥。 好， 就特别认真带了一个稿来啊。 咱们读一段。 尿不翘的我走了，正如我蔫儿巴登的来，我嘚了吧嗖的招手，墨迹西边的云彩，那泡子边的金柳是夕阳中的媳妇儿，波光里的欠儿灯在我的心头雇佣，埋了吧胎的清醒游了吧唧的在水底赛脸，在康河的旮旯里 我甘心做一把耗子。 OK， 可以，good， 正宗东北人， 非常 good， 非常非常 nice 以及 good。 看来我们左哥听懂了，我是没太 懂。那肯定听 懂 了，咱们也可以稍稍用十秒钟的时间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刚刚几个词，比如说雇佣。 我就听懂了一个雇佣。 雇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这个抛子就是水坑的意思。 水坑。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再说一个比较。 默契。 默契。 这是什么？ 完了， 这我 左哥不知道了。 就是说话，就是 啊，磨叽是吧？磨叽就是这个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就是这样 磨磨唧唧。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嘚了吧嗖 啊，嘚了吧嗖，就是嘚嘚嗖嗖，嘚瑟的意思， 积极，特别主动。 对，就是这意思。咱们抽时间啊，再把嘉兴这个拉到咱们节目里来， 好， 重新再为东北人继续证明啊！也希望嘉兴下次给我们带来一首《雨巷》的东北版。 对，这不是作为东北语言文化传播者吗？ 对，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博虎点秋香，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天再见， 拜拜。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